归期，眼角挂着泪痕，嘴上还逞强，你总是太天真，怎么可以不停追追追，是我太笨。

偶尔起风时 心也随着四季缓缓地起起落落。渐渐地变空洞，刹那交错的眼眸中找不回昔日的一丝温柔。是不是曾经拥有就真的爱过，还是我不懂得把握？是不是不要回头就真的能够忘记生命中的过客？想你是把你浅浅的尝一口，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任岁月推磨也不轻易上锁，偶尔起风时提醒我的寂寞，去痛我陈旧的伤口。就把你放在回忆的信箱中，想你是把你浅浅的尝一口，即使你曾是我最深的伤痛，我也不愿留你在风中。 Turn side to side, front to back like a cross leader. Cause you love baby, got me all shook up. Got me flying high, girl, whenever we hook up. So can I get a chance to have a word with you? Cause I'd like to get a chance to come and chill with you. 我爱多年的曲线，你的表情很明显，故意拉开了距离，我只想看明白。你发现爱情来就是这一刻现在，为什么在无需求去原谅你的风采？什么都快要失败，我的恋爱要慢慢慢来。 Yeah, tell me baby what you need. A gentleman is what I be. A mission with a diamond ring to make that echo ring. Trips all across the world, cause you be my girl. Just to let the others see everything you bring to me. The style, the presence is attracted by your very essence. Nothing like it was a dream. Undercovers make you scream. In the end, girl, just can't be. Cause in the words of Jay-Z, we love them girls. 我已发现 空 气来，如果你要谈恋爱，什么都快要失败，而只有爱有慢慢来。如果你发现空气来，填满我心中空白，你的笑容很精彩，你的表情很可爱，就算来不来，我们找到彼此的存在。 Yeah, you're welcome. The things that you say make me wanna stop the world for you. The things that you do make any player wanna stay true. You heard me? Let me show you how. With a second you, all I am, all I be. I put a nice smile on your pretty face. Hold you tight to my chair, to my warm embrace. I take your hand, make you see, make you understand.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you'll be calling me your man. No rules, girl, ain't nobody playing these games with you. Damn, about to have a little child with you. 你发现放进来就是这一刻现在，为什么自然拒绝去原谅你的风采？什么都快乐时代，我的恋爱要慢慢慢慢。 你把心放进来，填满我心中。

待暖暖的怀抱能够栖息到终老。我的爱没有钻石的坚强，我的爱没有天地的纠缠，我的爱就像烛光风中飘，期待后世的依靠，让我发亮与燃烧。爱情的词汇是美丽也无常，爱情的诗句是缠绵也虚妄，爱情的画面是平淡也沧桑，爱情的愉悦是瞬间也冗长，要用心品尝。有久春的狂热，我的爱就像星光雨中跑，寻找灰心的微笑，随我向游到云霄。你可知道你不能迟疑，你不能犹豫，你抓到机会就坦坦荡荡向前，你不能心急，你不能焦虑， 放弃，因为太爱你，害我的 EQ 变得很低。我的聪明在你面前就自动归零，我的爱不安静，保证会天天精彩练习。有时候加点心地情，让爱情更新鲜，充满新魔力。我的爱不安静，保证会天天让你开心。你可以拥有周地情，我忠于我自己，给你真心。爱偶尔难免会变心，让不愉快安静，再重来换心情，让爱再继续，让爱再延续。我的爱不安静，保证会天天精彩练习。有时候加点新剧情，让爱情更新鲜，充满新活力。我的爱不安静，保证会天天让你开心。你可以拥有这笔钱，我忠于我自己，给你真心。

到点令我牛气攻志，我说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听我念老师歌词，欣赏我大学的样子，我正在教室一个风致一个英姿一个励志， 聪明的小姑娘懂得需要勇气，为了我坚强游戏，我不是好戏，我是一号正在练习，因为注意努力的要去，我要来测试的好意， 往前去， 你却以为我只爱我自己，想着你小雨滴盘旋无言不肯放弃，不后悔不流泪，我让你的你却都不了解，想得到是你，我不想诉苦，因为我知道能给你幸福，想着你小雨滴盘旋无言不肯放弃， 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